声好勇，官母是众丫鬟辈，妓女能跨马，各持刀枪，然然马纷纷脱离了荆州府，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南，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现在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个接到御车，拉马还还乡，将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。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啊看到场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花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就去丹宁管顶梁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体格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纶银盆面，雄赳赳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腰带，穿九五风里里请共宝剑敲中走，你扎扎不中你来剑不剑飞鱼带铁背铜开，老雕弓一张灯一双虎头战靴飞破底，悬一堆剑银二灯带两几匹哪日追风银鞋寨兵精将他五勾神飞枪来，这是真兵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破前是苍马北兵将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，哗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还没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开船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弃马凶汤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胜半截枪， 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亚街大小二郎赵云追踪。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出螺口，马连坡出草帽，腰带毡帽衣上张秋，徐州盛产汉大白菜，要吃鸭梨上锅头，吐鲁出在西藏地，要吃杂面你上去州，不安心出柳气，东安现在不按着挑河头，石鼓仙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相逢二州，我且不言州城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柳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潞州，锁娘娘中八家，一拜山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Yeah. 相伴有水 齐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Yeah. 边儿， 一根呐、啊，八个鱼巴呀就喝够了。 请听单弦儿，《游春》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尾似个锥， 见过青稞儿，春雷未动蝌蚪未退，写篆字的先生说呀，这蝌蚪是河马肚子儿，左照的小鱼儿下了几只儿，直到宰了二斤呢，阴就湿了地皮儿。这清溪潺潺流的是绿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儿啊，大鱼追小鱼儿，后庄村儿卧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呀，放着坎儿，乔子负心煎担着柴捆儿，要夜着半斧不住地唱山歌儿，农夫放下锄在地边上喘气儿，春种秋收啊，费尽了精气神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伙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呢，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村犬汪汪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啊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贺郎儿，村妇背筐去解麻烦儿，汲水的妇人呢下边就没穿着裙儿，村姑提篮去采桑叶儿，不像那志愿者定是一个养蚕的人儿。我把村妇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，站直在了柴扉前的咕咕的叫小鸡儿，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个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刘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子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拖吃吃呀崴站了啊，小姑的鞋后跟儿，这姐妹二人上场去搏名儿。姐妹两个人上场取薄名儿，一个梳蓬头，一个扎辫根儿，一个低着头，一个仰着盆儿，一个蒸口袋，一个拿簸箕儿。嘿，慢着点儿，别使劲儿。枪风儿啊刮了来呀，一脸的骨糠皮儿。贾雨他越敲越觉着有趣儿。随风儿啊送过来呀，有谈话的声音儿。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边呢走出来呀几个呢醉了头儿，一个是塌了着弦儿啊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就倒背手儿啊，说咧着下嘴唇儿。这个说牛羊头我错走一个字儿，那个说着影子道我错写了一个反文儿。